薛二公子的肩上也落了雨水，好似刚从雨中而来。顾元白瞥了他一眼， 这院子是林哥住的地方。 薛二公子余光从他唇上一扫而过，低头笑了笑， 正是，草民见过圣上。 摄政王从外一路跟了进来，在密林之后，他瞧见了皇帝与另一个自己亲昵的模样，他惊愕极了，机遇不信那人会是自己。摄政王半生不近美色，瞧见男人女人都觉得腻味，楚卫颜色已经好极，但再好也是个男人，摄政王与楚卫是伙伴，不是玩物。薛老父亲三代忠良，无法接受他掌政，父母以死相逼，泪流满面，他只好托辞自己有龙阳之号，与楚卫正是一对，皆不会留下后代，如今掌权不过是铲除奸邪，稳住故事天下。这样的流言传出去之后，反而让他更为方便地把持了朝政，好像摄政王是龙阳之后就不会威胁到皇位似的。摄政王觉得有趣，倒是想瞧瞧这些人知道他不是龙阳之后的样子，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真的有成为龙阳的一天。顾元白淡淡应了，让人搬来竹椅。 不是就回房待着去，瞧你在朕面前也不自在。 薛二公子转着轮椅过去，突然道， 圣上，草民前些日子从道士手里买了一本看手相的书，若是圣上不介意，草民斗胆想要给圣上看看手相。 顾元白转过头，微微眯起眼睛，审视地看着他。 你今日有些不对啊。 摄政王勾起一抹古怪的笑，朝他伸出了手。这一只薛二的手臂皮肉松垮，枯黄无力，没有丝毫强劲的肌肉。顾元白低头看着他的手，摄政王含笑看着他，手坚持地抬着，这具废人皮囊维持不了长久的姿势不动，手臂已经不自然地颤抖起来，但薛二面上却很轻松，好像手臂的颤抖和痉挛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 来人。 高高在上的皇帝转过了头，不容置喙， 将薛二公子带回房里休息。 圣上身边的宫侍上前强硬地要带他离去，摄政王叹了口气收回手，但在宫人推动轮椅的刹那，薛二公子却倏地往左侧一倒，在宫室惊呼声之中重重摔落在顾元白的脚旁。那木做的轮椅摔坏了木轮，零碎的锁件顺着走廊滚落雨水之中。混乱之中，薛二公子握上圣上的手，匆匆一瞥他手心之下，很快他便被人扶起抬走，地上的东西一一被清理干净。顾元白抬起手若有所思，而被抬着回房的薛二公子捂住了脸，好似是觉得自己丢大了人。 二公子，小的去给您叫大夫，您今日还是别出去了。 薛二公子放下手，笑吟吟道， 哼，滚出去，明明是一副短命之相，问题果然是出现在这个皇帝的身上。 薛远带着顾元白回到了自己的房中，顾元白沉思了一路。 九瑶，你弟弟不对劲。 他冒犯你了？ 算不上，罢了，让人将他叫来。 片刻后，薛二公子冒雨前来，他身后的奴仆撑着把油纸伞，但风雨还是将他膝前衣衫打湿，显出几分狼狈。他膝上还放着一副白玉棋盘。顾元白让人摆上棋盘，薛远阴着脸站在圣上身边，目光一遍遍从薛二公子身上扫过，确实不对劲儿。往常的薛二被他扫上一眼都能尿了裤子，可不是现在这副从容样子。顾元白执白子，薛二公子执黑子，两人皆不说话。等落下五六子之后，薛二公子突兀道， 草民到底是看了圣上的手相，匆忙之下难免看错，否则又怎么会是短命之相。 顾元白岿然不动，薛远却以一脚将薛二踹在地上，面上却好声好气， 弟弟，你怎么连坐都坐不稳。 薛二公子吐出一口带血的口水，撑着地上坐起。 弟弟一见到圣上就抑制不住仰慕之情，激动之下。 薛远又是狠狠一下，薛二公子呼吸沉重，眼中泛着骇人血丝。薛远蹲到他面前，轻佻地拍拍他的脸，又笑道： 林哥，再说错话大哥都护不住你。 薛二公子也笑了： 哼，护好你他娘自己那二两肉吧。 顾元白叹了口气，头疼。 唉，薛远。 薛远收敛神色，风度翩翩站起身。顾元白朝他笑笑，柔声道： 我想吃梅花糕了。 我去吩咐。 等他走了，薛二公子才又抹去自己脸上的血，又力气深重地低骂了两句，突然自言自语： 我竟然这么宝贝的。 不敢置信，另一个自己竟会因为这一句话暴怒。 吃醋？我竟然还会吃醋？ 顾元白打了个手势，侍卫长上前扶起薛二公子坐在圣上对面，继续下着棋。薛二公子一双黑眼珠死死盯着顾元白，好像第一次见到他一样。 啊，你下棋的路数都是薛九瑶的路数。 他直起白子，放在黑子的致命之处，眼皮撩起，锐利地逼视薛二： 你是谁？ 他的目光好像是利剑，是要命飞来的箭矢。摄政王在这种目光之中竟然浑身发热，直觉告诉他，要是一个回答不好，就会被这位帝王夺走性命。可偏偏就是这样，他的神经反而从头皮开始站立，兴奋得蠢蠢欲动。 圣上，您得先告诉我，薛九瑶是不是您的男人？ 他勾起一个怪异十足的笑。顾元白面无表情看他： 哼，您想要知道臣是谁，其实答案很简单。 他换了自称，双臂撑在棋盘上，强行拖着残废的双腿探过身，幽深眼眸越近，压低声音道： 臣名薛远，是您另外一个男人。